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도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노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탄간산곤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사메사루가다마아루아리고수님다헤이온아나둠바도우카미다막도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와라 时光最后的等你，叫我去问喵咪，叫我去问喵咪。春天的多位，我去问喵咪，喵咪的好意，耍来个谁

君那世罪一道尽高罪，后悔呀得相相对，心比那无龙啊一道相隔开。 呀， 哎嘿。 哎呦！